大家好，欢迎收听不严肃 FM， 我是 Laura， 我是安娜， 我是徐旭。 不严肃 FM 是一个在2020年的疫情阴影中诞生的节目。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在正式和非正式的隔离中度过，而在这些日子里，播客作为一个重要的媒介，为我们三个人带来了很多的陪伴，也给了我们灵感去制作一档属于我们自己的节目。我们希望在糟糕的2020年后，我们能通过这档节目和你分享一些不严肃的观点，在你孤独、无聊或者迷茫的时候给你带来一些陪伴，希望你能喜欢。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第一期的不严肃 FM 的正式的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要不要我们三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 Laura， 我现在是在一家创业公司做市场营销的社畜，我现在人的位置在美国新泽西州。 我叫徐旭，我现在在一个创业公司的产品部门做分析和产品管理，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我是安娜，我现在在创意行业， AKA 是一名广告人，地理位置是在上海。这一次其实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录制我们的第一期了，因为虽然我们叫不严肃，但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录下来，然后大家回听会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正襟危坐的节目，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一次可以稍微的随意一点。 一度想要改名为很严肃 假装不严肃 今天我们想要聊的话题其实是友情或者说交朋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可以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三个是怎么认识的。要不徐旭你来介绍一下。 被 Q 了。对的，我们在北京的某创意行业 AKA公关， 肯定是公关行业好不好？那个时候 公关行业哪里有创意可言， 还没有 就是侮辱了创意这两个字。 一直以为自己在创意行业，就是好多好多年前的时候，有没有十年啊？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在这家 agency， 先认识了 Laura 安娜，随后坐到了我的座位旁边，就这样认识的。 三个初入职场的小社畜，那个时候应该我们三个人都是第一份工作吧。 嗯， 是 我的第一份副探， 我是第二份实习，如果实 习 也 不算， 实习非常久。 然后我当时是从香港回到北京，然后我不知道你们俩，哎，我好像都不知道你们俩之前是从哪里来的，好像之前认识你的时候你们的设定就是在这家公司的一个一起实习的人。 我是先在上海实习，那个是真的在创意行业，在广告公司，然后又回到了武汉，还是不想上学，于是就去了北京实习。 我是本科是在美国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 LinkedIn 上想说随便看一下国内的工作，然后我就在 LinkedIn 上当时发给了北京那家公关公司的 HR，不对，我应该是先发给了好像是 APAC 的一个 HR， 然后他就把我推给了北京。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回国，但因为拿到了面试，我就想说那我就去北京吧，然后我就决定去北京 了。拿到了一家日薪50元人民币的实习 offer， 你就抛下一切回到了北京。 我现在真的是，但认识你们我就觉得都值了。嗯， 天哪， 好假呀， 好感人啊。你这么不识金钱的一个人。 真的，当然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其实本科的专业就是偏 PR 的，所以我那个时候进 PR agency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但是我去了北京那家公司发现周围没有一个人跟我一样是专业出身的，就大家的背景都非常的多元， 就是非常多元。 真的， 徐旭是学什么的来的？ 猜，你们竟然不记得我学什么？ 我记得他是学法语的。 哦，对，徐旭是学法语的。 我修广告第二专业， 在那个时候我问他法语，他根本说的都坑坑巴巴。为什么是法语专业吗？怎么回事？ 因为徐徐好像只有在酒吧喝多了之后，然后碰到一个来自讲法语国家的人，才会和那个人大飙法语。而且在我喝醉的情况下，对徐徐讲法语的认知就是也不怎么样。 明明没有人会法语，但大家都觉得徐徐的法语不怎么样，就也不知道是怎么定下来，但就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连老师，我记得那个时候背景也是惊人，就是来自最牛逼的学校，然后一个很牛逼的专业，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公关公司。 不要聊起这段痛苦的过往。但是我当时在香港学的硕士其实也是和传播或者是公关相关的行业了，因为我之前是学工科的，然后学工科实在真的是啊，对我来说难度很大，然后又很没有兴趣，所以后面在选研究生的时候就选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专业。这样说起来好像很对不起本科或者是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在这个 世 界 里，我们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好吧。 对对对，大家都是非常有专业素养的新型人才。 是那个刚入职场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交朋友是一件挺容易的事情。徐徐其实是跟我同一个组的嘛，徐徐是整一个三里屯的局王，所以透过徐徐其实认识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人。那个时候徐徐家简直就是一个都不能说是青年旅社，有点像是那种 homeless shelter。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上东区的名流的聚会 center， 根本就是大家就是谁喝醉了回不了家，然后就会去住去他家。那个时候就认识了很多人，包括就跟他的室友大头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我记得你们家那个时候还没有电梯，就 没有，是在顶楼，就大家喝多了之后都非常努力的在往上爬， 真 夸张， 是吃病用的爬到他家。 因为徐徐家离三里屯很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喝多了，可能我们住的比较远的就不愿意打车回家，或者打不到车就去徐徐家里住，然后就经常会看到三五个人挣扎着在一个，而且还那个楼道里还没有灯，在一个暗黑的那个楼道里，然后还放了一些其他家的那个酱缸啊麻袋啊之类的，在那个环境中像一群丧尸一样爬。今天我们想要聊交朋友这个话题嘛，所以在聊之前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社交力是一个得分的话，从一到十你觉得你们自己可以得几分？ 局王先回答。 我觉得我应该，如果是我把自己的社交的那个状态调出来应该还可以吧，至少有个八分是可以的。 我觉得如果把它当做一个能力来说的话，我也应该有七分或者八分、 啊、你们的分都这么高吗？ 但是就会变成说你不是随时随地都想用你这个能力的，就是他如果有必要出来的时候你就努力一点，还是可以展现就是很 social 的那一面。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年轻的时候会处于那个峰值，就是你会经常展现你社交力很强的一面。但反正我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平常可能展现出来的状态大概就是三四分吧，就三四分已经是很好的状态了。 那你峰值很高的时候你是在什么状态？ 就会很嗨啊，而且就是有些时候不是会有那种一群人在一起的状态，可能中间也没有几个是你认识的，或你可能只认识一两个，但在峰值很高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去跟新人搭话，而且会特别愿意去打破一些莫名的沉默，就是会话特别多，然后但是又会很有那种同理心，就是你好像觉得哇，在座的每一个人跟你好像都是那种挚友至交，然后你特别理解他们，你特别能懂他们就是经历的这一切，其实屁都不懂，但是你还是可以表现出来一种这样的状态。如果把它当做一个能力的话，我的能力是到这个阶段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懒得使用这个能力了，有点太累了。 Laura 多少分啊？ 我觉得应该在一到两分吧， 没有至于、啊、 但我听安娜说的那个定义，如果说这是一个广泛的能力的话，我觉得如果我努努力想要使用这个能力的话应该还是可以达到六分，至少及格的水平吧。但我觉得我现在状态是，我如果每使用一次六分的这个技能，我可能需要冷却六个月的时间去补充这个魔法条一样的过程。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社交力的这个基线就会逐渐的下降。 对，就是 要调节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整个人需要在那个当下，你不能分神在想别的东西，比如说啊，我待会要去超市，我待会要做什么，集中精力就是要耗费自己的能力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徐旭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之所以大家都会觉得他是局王，或者是他会处于就是所有的局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在，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你是那种边界感相对比较模糊的人。 对，我没有什么边界感。 对，就比如说我觉得有些人就是那种你对他说一句话或者做什么事情，你会自己会有些预判，会说这个人可能会不开心，但徐旭就是那种你不会出现这样的预判，你会觉得你做什么他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你说什么话他都是不会觉得有多生气的。 刚才安娜说的徐旭没有社交边界的，我觉得这个点可能是交朋友中蛮值得探讨的一点。因为当时我和徐旭认识的时候，我也觉得徐旭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很没有个人边界的人，就是他可能和你认识只有几天，他就会大方的邀请你去他家做客，那这种事情现在我是没法想象的。就是如果说现在我出去这个年纪或者是在这个社交环境下，我去找一个刚刚认识的人说，哎，你来我家，我们一起看电影，喝杯红酒，我就觉得有点问不出口，因为彼此对彼此之间好像都会有一个奇怪的社交边界。因为既然今天是聊交朋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在后来的生活中交朋友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和之前早年像我们三个认识的时候一些截然不同的感觉呢？ 确实刚开始的时候就比较无所谓，只要是这个人感觉还蛮有意思的，我就不会想太多，就会觉得想干嘛然后就可以试试要不要一起做那件事情，就很随意。很大多数朋友刚开始都是这样子交的，我们也都是同事吧，就是你再怎么奇葩我们第二天还是要见面的，所以没有很大的担心，就不是完全的陌生人。 我的话我就觉得现在的确年纪变大了之后，觉得这个社交的成本还是有在增加的吧，就不管是时间还是精力，所以有些时候还是会做出一些选择。就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哦，不管什么人然后什么局都去一下，然后都认识一下，就觉得自己也没什么损失，那个时候会觉得，哎，只要有一个人身上有一点点亮点你都觉得他是有意思的。但现在这个阈值就会变得很高，就是你就会觉得，哦，只有一点有趣可能已经不够吸引你去花时间和精力了解这个人。现在会特别惧怕那种无意义的社交，就是跟一群人出去花了4个小时或者是6个小时，然后我回家陷入无尽的空虚，然后开始质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我就做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跟这群人就是不知道在那边干了什么，然后花了我这么多的时间，回家之后还觉得累得慌，然后你还要卸妆，然后睡觉的时候发现已经2-3点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特别特别的难过，就会导致我第二天心情也变得非常的不好。所以我现在就尽量的会避免这种会打断我生活的这些社交。 对，我觉得我也是当年真的是什么局都会插一脚，生活就充满了局，被各种不同的局组成，那很现在确实就少了蛮多的。 我觉得体力不支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精力，虽然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需要很长的冷却时间才能鼓足勇气和信心和精力出去社交的人，但是似乎在20岁出头的时候这个冷却的时间很短，可能2-3天我就又可以出去活蹦乱跳的展示自己，但是现在可能要2-3个月，而且经常也会陷入在一个很多人的 party 上，并没有想要和任何人讲话的欲望，然后在内心不停地责问自己，是手机不好玩吗？是电视不好看吗？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而且我觉得现在交朋友对我来说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倒不是说没有途径去认识人，我觉得更难的一点是没有办法和这些认识的人突破这个边界，就是如何从我们是认识的人走到我们是朋友的这一步，那就有点像又回到之前我们说的这个边界的问题。现在我经常考虑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想和这个人成为朋友，我想约他出去喝咖啡，但我很担心对方会不会觉得我很 rude， 就是我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举措，就是会想很多，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把一段关系从认识 推进到友情这个方面？ 我觉得我刚开始会有，但我觉得时间的推移和年纪的增长，我就越来越不是很 care，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然后就顺其自然。我想喝咖啡，我也想见这个人，我就去约他，不想来算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很深根蒂固的那种， 活出了真我， 一切随缘， 就是对，就随缘啊，然后能成为朋友就好了。重点你也不想要强迫那个人，他也不想，还就是憋自己来吧。然后重点我觉得最开始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才能创造更多的时间一起去能发展的另一个层面。 如果这个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兴趣爱好 OK， 像我和旭旭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们两个会一起看电影，然后我和其他的朋友认识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事情就是会一起出去喝酒，然后另外可能还有几个朋友是专门大家一起去吃饭打卡的，就是比较爱吃的一些朋友。但你不会觉得这种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你的朋友作为一个工具人吗？或者说你觉得要交往到一个哪一个等级他才可以算得上你的一个真的朋友呢？而不是说哎，这个人只是我的饭搭子，这个人是我的酒搭子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朋友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说的确就是这种利益的交换吧，有点像是你的心里面好像有一个巨大的柜子，然后有一些朋友是在这种情感支撑的这个盒子里面的，然后其他有一些人可能是在其他的方面支撑你的，比如说物质的支持，或者是工作上的很专业性的支持，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这种喝酒啊吃饭啊这种。 就我觉得不用想的那么严格，我当时觉得挺好的，就是朋友你不需要强迫他做一些他不擅长或不喜欢的事情，就大家就找自己融合的点，然后大家都舒服，你也会珍惜这个朋友能够支持你的某一个点，而不会去想他怎么不能帮助我所有其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互助的一个过程。那你失恋会有几个朋友想倾诉？我觉得有可能有三四个室友的吧。 就你如果你现在，因为我默认你现在是有超过三四个朋友，那为什么在你失恋的时候你可能只会和其中的三四个倾诉呢？就是这个里面背后的选择逻辑是什么？ 首先有一个朋友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你跟他说什么特别无聊的事情他也会很认真的告诉你他怎么想，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很能感同。我就跟他说什么哎，今天怎么买这个菜这么贵这种东西，他也会很认真的听你。所以这个首先是我第一个选择。这三个人就是要么就很能倾听，要么就是非常喜欢听这种感情，跟你讨论感情相关的事情，跟你分析，就是这种类型的这三四个人。 我觉得我的筛选的维度的确跟你不太一样，我会选择同时认识我跟他的共同的朋友，这里面然后再找一些我觉得是可以倾诉这种情感。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跟徐徐打了一通电话，就在我分手没有多久的时候，然后就聊了很多很多细节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徐徐也反馈给我很多他自己分手过程中的一些，最后变成我听他狂说就我自己都没有说几句，然后听他狂说他的各种 date。 这样的话可以不用先在吐槽之前发给对方一个情感 briefing book 细数一下这段恋情中的种种。我觉得这个是个蛮有趣的故事，因为我在刚加入那家公司就是认识你们的时候，我当时就是顶着一个这个分手的 title，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很差，然后以至于可能在当下那个交友的环境帮助了我去交到更多的朋友。一是因为当时我看着就整个人就很丧，然后就很可怜，所以一般很有同理心的人就会比如说跟我一起出去吃饭啊，多陪一陪我啊等等，就创造了很多相处的时间。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像失恋这种事情，就是一个人忽然间变得很脆弱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建立这个情感上的 bonding， 就是情感上的这种关系的。现在很多时候交不到朋友，就是因为我们很难突破这种情感上的这层坚冰，就是很难把这个脆弱的自己展现给对方看。 那你们有紧急联系人吗？每次要填的时候你都填谁啊？ 我觉得连老师需要思考一下除了你老公之外的第二个人，因为我觉得很妙的就是我原来的紧急联系人填的都是前任嘛，然后就是分了手之后我发现我必须要做出一件事，就是我要把我所有紧急联系人都换掉，然后我要把它换成，对，我要把它换成另外一个人。因为我跟我爸妈也不住在一个城市，所以我又不好填爸妈，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样也要填一个就是还 跟我住在同一个城市，然后又会关心我死活的人。思考一下，我觉得我有三个人的名字可以填，所以后来我就在这三个人里面选了其中的一个，就跟他打了招呼，我说我先把所有的紧急联系人都换成你了。那个时候因为滴滴还出了事，然后就是滴滴会出现一个，就是你在十点之后打车，你的所有的这个行程会被发到你的联系人那边。然后那个时候我只要在外面喝酒很晚的时候，我那个朋友第二天都会问我，你昨天怎么又喝到这么晚，就是他都会知道我是几点到家的，你知道吗，就几点打了车。后来我就把那个滴滴那个就取消掉了，就只有在那种很紧急的情况下才会联系他，但是那种十点之后就对他是勿扰的。 我之前每 date 一次，在 date 那个时间的时候就会填那个人，是在那个时候需要填。 你看徐徐的边界感有多弱，他居然把 date 填成紧急联系人。 relationship 可能谈了有半年，这种已经有一定的正式的稳定感情的人， 难道几个月之后，我们的感情已经进入了你可以成为我紧急联系人的阶段？ 对方直接被吓跑， 我非常后悔，我以后再也不这样，连六个月都不行，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就非常不靠谱，就是最后就有时候已经分了，然后就他打过去，然后决定要只填好朋友，就是那种见过我最丧的时候的那种好朋友，所以就以防万一会接到什么莫名其妙的电话。 对象都是靠不住的。连老师呢，如果排除你的你老公 其实 连老师说我只能填120或者是911，就只能填那种报警电话变成自己紧急联系人。 对啊，因为我现在在美国，因为我来了之后不久就开始疫情，所以真的也没有什么社交机会。我经常和 James 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你家暴我的话，我甚至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可怜。那现在如果不能填他作为我的紧急联系人的话，估计我能填的也只能是他爸或者是他弟，或者都是他的一些原有的关系。所以刚才我们聊到就是失恋了或者是摔断腿这种极端的情况，我们可能都会有几个可以用的朋友，听起来好功利。但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我们到底需要多少个朋友呢？ 我之前看过一个社会学的研究，它好像是从比较理性的这种透过科研来给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你可以维持一个相对是很亲密的关系的人，大概就是每一个阶段可能不会超过五个人，就可能已经是你的上限了。然后你可能一辈子就是可以被称之为朋友的人大概就是150个，可能人类的这个 community 的维度也就是150个人。 这个跟你一个人是否能够独处也有一些关系，就有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无法独处的状态的话，你就会叫一些很多莫名其妙的人跟你一起做一些，比如说每餐饭要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吃，每次出去逛街有一个人跟你一起逛，那个就是另一种状态，然后就会创造一种假象，好像你有很多人在你身边，但是我个人不觉得那是真的朋友，你只是把那个人作为一种陪伴来让你没有一个独处的状态。 我觉得朋友多这件事情可能是有点被过誉的，就是它可能不是一个，也不能说不是特别褒义的词吧，就它不是一个特别必要的东西，就不是说哦，一个人如果你没有朋友好像你就是特别惨啊，或者你就是一个 loser 什么的。我觉得刚刚徐徐说那个点也挺好的，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是，我怎么这么多我觉得，我好多我觉得，我是黄晓明吗？我哎，就是我觉得怎么又我觉得 完了，你中毒了。 我觉得大神刚才安娜说到的那个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社会好像对交朋友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不必要的偏见和评价，就是我们会觉得某个人很会交朋友或者有很多朋友，那这个人在世俗的眼光上看起来就是成功的，然后我们对一个朋友很少的人我们就会觉得他这个人是奇怪的或者是没有办法融入社会的。比如说你看社会新闻，如果讲到某某人是杀人嫌疑犯，然后就通常会说到此人性格木讷，平时没有什么朋友，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社会上有的刻板印象吧。 但是很多真正的自我了解和自我反思，还有去发明很多东西或者去创造一些东西，很多事情是需要一个人的状态你才能做的，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需要有一个人陪伴来产生的。 当一个人逐渐会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或者是他学会了自己跟自己做朋友之后，我觉得就是不需要那么多朋友了，那么多外界朋友，就是你如果自己也可以过得非常的自在舒适，然后做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就完成的话，的确好像不太需要那么多人在你身边。反正现在我大多数时间可以自己完成一些事情，或者可以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和自己相处。但是如果有一些时间我觉得我需要朋友的时候，那我会选择跟朋友一起相处。就原来就是那种，哇，我如果一下班就回家，我就会有一种空虚感，我想说我为什么没有跟别人就是有一些交流，或者为什么没有一些社交这种生活。但现在就不会了，就下班绝大多数时间我就想要自己在家待着。 对，就是社会上给我们营造的这种假象啊，就是觉得年轻人下班以后一定要呼朋引伴一起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如果是一个人被发现自己在逛街，或者一个人吃海底捞，似乎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就说明这个人没有朋友，在社会上是没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思维定式。我自己就蛮喜欢自己一个人做事情的。 我当时也会觉得天哪，一个人去外面吃饭，去个餐馆就不可想象。但我后来出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几乎没什么朋友状态，我就非常习惯一个人去吃饭了。后来以前是完全有做不到的，我现在都就不是很什么事情我可以一个人做，我是觉得是一个自己的心理状态吧。 我其实最不理解的是有一些人，就他去健身或他去运动的时候他还要呼朋唤友，因为运动健身太他妈丑了吧，那个时候就简直是人类最丑的时候，你在举铁什么。 我就是这种人呢，我就是健身的时候。 不好意思啊，我不小心戳中了你。但为什么我觉得一个人健身就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就你也不用根据对方的一些选择或者是要迁就对方什么的，你就可以自己去健身，然后自己去做自己想做运动。 就看你要怎么健吧， 怎么健 不是看你要怎么健身吧。那我是很喜欢健身去呼朋唤友的人啊，健身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交友途径。但是我不是说那种我只必须要和别人一起锻炼才可以的，我也可以自己一个人。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和朋友一起健身的点是，就是它会产生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你会在过程中会更 push 自己，就是可能平时做不到的，你在这下面看到别人做到了，你咬咬牙自己也可以做得到。这种 你要是想要竞争，想要让自己进步，你要永远带着这种心。就连我现在有些时候骑自行车去那个地铁站，然后那中间如果有人，就我在骑车的时候有人超我，就一定要再超过他，就你要随时带这种竞争的心态。 我走路就会这样子，我走路就会找一个人做标准，就说我要超过这个人，然后我就超过，然后我想要超过 那个。我在之前在北京骑电动车的时候，我经常会和一起路上的送外卖的或者什么的两个人飙车， 莫名的竞争心理。 这个其实是个蛮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朋友和朋友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你们有这方面的体会吗？比如说在工作在我的平翘舌，在工作中你会有意无意的去和朋友比较吗？或者是在私人生活中？ 我觉得工作好像我还好啊，唯一让我觉得原来会跟朋友有一些比较的好像只有在学生的时代。因为我觉得学生的时代你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其实是相对比较单一的，就是成绩呗，然后什么都是用成绩来衡量，所以那个在标准比较单一的状况下，你的那个竞争是很显性的，就会变成有些时候你即使不想刻意的去对比，但的确就是摆在你面前，然后你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也就这一个。但是我觉得进入职场之后，然后包括到现在就是越来越熟悉职场之后，你就会发现人的确就是很多元的，也有很多面向， 就不再有一个特别单一的标准去衡量说这个人到底是比你好还是比你差，或者说可能在某一些方面这个人的确是比你更突出一点的，但你在其他方面可能就会突出他很多，所以就那个还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就会比较少去比了，或者是比也会说哦，我看到这个人这个点还蛮厉害的，但是我另外一个点比他牛逼很多啊，就是你这个心态也会比较容易被平衡，就不像学生时代我有时候可能还真的会有点较劲儿，就说哎，这次考试好像真的对方就是考的巨好，然后我就考的巨差，那我下次一定要努力就是考的比他好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那种成长教育环境就是那种要比较才能爬上去那种感觉，但其实就是以前的标准整体都比较单一，就会发现这些标准根本就不能就评判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啊，或者是能不能跟你成为朋友。我觉得越长大的话，嗯，就会越想把这些都分开来看。 但你们会遇到那种状况吗？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朋友赚很多钱，或者是过得比你好很多，就是实现了某种社会意义上的成功，然后当朋友实现了比你更高的社会意义上的成功的时候，你是打从心底的觉得哇好棒啊，我真心为你开心，还是你其实内心就是吃了十颗柠檬，但是表面上会觉得说哦挺好的挺好的。 我觉得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我是真心为他们开心，那关系很一般的我就会没啥感觉，说实话。有的人他就是很厉害，然后让你觉得你有个更高的标准，也觉得自己应该努力能达到那个样子，就他的生活方式是你向往的，是你认同的，这个也挺重要的。你如果其他人就是达到一种所谓的很高生活方式也不是你认同的，那也没有很大意义，对你来说可能你会觉得哇这个朋友的价值观怎么跟你其实原来这么不一样，那还不一定可以坚持在做这个朋友。 我觉得这个和对方索取的这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方式也有一些关系吧。我之前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刚才安娜问的时候我也想到说我身边是不是有这种案例。嗯，我自己想到的就是如果像徐旭说的，如果对方所取得世俗的成功的方式是通过合理的自我奋斗，我觉得我是会很愿意为对方感到开心的，而且也会把对方当做一个努力的目标或者是奋斗的榜样。但如果对方，这个是一个比较 tricky 的情景，就如果对方所取得的世俗成功是通过某些不可控力因素而达成的，比如说拆迁获得了30套房，或者是因为比如说买比特币然后财富自由等等这种偶然因素或者是不可抗力因素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怎么觉得呢？ 我会觉得我还是可以跟这个人当朋友，因为有些他可能是自然就是确实就是运气好得到更多钱，他的根本价值观还是没有变，不是他不是在每天都在炫耀，就重点是他跟你交流方式有变吗？比如他有说一些话的时候让你觉得他很好像在鄙视你一样，就是好像觉得你就是比较差，因为他就是通过这个运气，那就很难继续再当朋友。你不想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自己总是低人一等那种感觉。 我也觉得是要看这个人的反应，如果他顿时就凡尔赛了，那我觉得我心里还是会多少有些不爽的。比如说我们曾经都是奋斗的小青年，然后我们大家会啊，好想买这个但我们都买不起，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买了50个，就比如他还在你面前就是这个包包也没有多少钱，就我用它来买菜。如果他突然变成了这样，我就真的就是会有点不爽，我就会内心还是有一些酸楚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他即使就是突然多了30套房，但你说多30套房，他肯定这个人是会变的呀，我不相信他还是会像原来完全一样的那个状态。就是他如果不让我觉得有这种不爽的状态的话，我就觉得还好，但可能也不会说打从心底为他开心，可能也不到这种程度。但是就像你们刚刚说的，如果有些人是真的就是很厉害，然后你看他越来越好，我觉得我还是会打从心底为这些人开心的。然后我也可以经常说哎，我有个朋友怎么着，就自己也好像变得很厉害一样，就自己也多了一个谈资。 我觉得现在觉得我自己交朋友越来越困难，一方面的原因是 我对交友的这个标准会越来越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以前交朋友的话可能觉得哎，对方可能擅长一件我很想要学习的事情，或者是对方的幽默感和我在一个频道上，可能都足以让我有足够的动力去和这个人成为朋友。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已经有了一些之前遗留下来的关系很好的朋友，那我对新朋友的筛选标准就会越来越高。不知道你们现在自己在交朋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自己心里的一套标准呢？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没底线，就是比较发散，但是我就比较随缘，就觉得现在看自己心情比较重要。就是当时觉得这个人跟你一起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那个时间过得很开心，那我就愿意再跟他一起继续交流。但好像说什么硬标准，我没有很多特别硬的标准。 我觉得如果是亲密的朋友的话，我还是很看感觉的，就是也是的确是随缘的。就如果是这个人哇特别有趣，或者是他就是跟你什么都能聊到一起，喜欢的东西都特别一致，就还是会愿意去交这个朋友。但还有一个类型，就真的会去理性思考的，我觉得那些就是相对是那种比较功利性的友谊，可以让我成长的，或者在某些方面可以给到我一定帮助的。当然这个也是相互的一个筛选标准啊，肯定就是我也有可取之处，然后也是他需要的，然后会建立一种比较友好的功利性的友谊。但这种可能不是那种特别亲密然后特别需要情感支持的，可能就是相对是比较物质啊，或者是相对是比较专业支持的那一块。但是如果还是特别亲密的那种，我觉得我不会刻意的说哦，我一定要跟他成为这样的朋友，而是随缘，然后恰好就是成为了比较亲密的朋友的话，那就 OK。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吗？ 我觉得我不是。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对一个好的朋友的标准太高了，然后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达到。 所以你觉得其他的你那些好朋友达到，但是你没有达到？ 我要收回这个答案，我觉得我应该还是的。 改变， 立马当下就打脸。我觉得算是一个及格的朋友吧，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给到很强的情感的支撑，尤其是当自己的生活面临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处理的时候，如果有朋友这个时候需要我给出很强的情感支撑，我觉得有些时候我真的给不到，就不是我不想，是我好像这个能力好像就是没有办法给到对方需要的。包括倾听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我在倾听这个能力上不是很高分的一个人，就有些时候我还是会相对的比较自私一点吧，就我还是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更前面的位置，所以在我自己的要处理的事情和我朋友需要非常强的支撑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时候我自己如果是控的这个状态的话，我是愿意给他百分百的支持的。但如果有出现一些冲突的话，我可能做不到说放下我自己所有要处理的东西然后来支持他。 老软呢？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很烂的朋友吧，因为大家对自我的 好严苛， 大家的自我认知都很低。我也是像安娜说的这种，如果我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我自己的需求和朋友所需要的东西产生冲突的话，我也是那种很擅长先找借口先满足自己的利益和满足自己的需求的人。我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之前在和另外一个朋友在一次喝酒喝高了之后，就有就是推心置腹的聊，我说就是我们也认识这么久了，有没有哪些时候你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差的朋友，我没有做到我一个朋友的职责。然后他给我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朋友他自己经历一段很困难的感情的时候，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足够的支持。然后我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碰巧是我自己的个人生活非常糟糕的时候，我一边就是在换工作，然后一边在 那个房租到期要换房子，然后另一方面又在处理上一段那个很烂摊子的感情的收尾工作，就自己是很焦头烂额的一个阶段。但是我觉得这不足以成为一个我没有给到他任何情感上的支撑的一个借口，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蛮烂的朋友的。因为似乎回忆起来那段时间他是非常需要我去拉他一把，或者是仅仅是听他聊一聊他现在的苦恼的时候，但是每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似乎都是我一个人在单向输出我的烦恼，我好像从来没有停下来问他说，哎，你最近怎么样，你有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 我觉得我跟你们有一点像，我觉得我三个人比较像 我们三个人就是因为彼此的自私而成为了朋友 真的 我们好像互相都会知道对方就是当朋友大概是什么样子，所以也可以理解。我觉得我比较像，我也是把自己会情感放比较前面的人，而且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跟我在一起也会有那种交友压力，就会觉得一定要跟我一起出去喝酒，因为我就会一个非常过度活跃人，尤其在二十多岁的状态，我就会不停的想做点什么，要不然我就会马上就会这个人不同意了，我去问下一个人。就是我 去做朋友真的很累， 对，就 是你的 calendar 永远就是排的满满的，然后一旦你没有办法满足徐徐的某项社交需求，徐徐马上就会跳转下家，然后找到另外一些 option B C D。 真的，我就是这种人，而且我心情很差的时候，我就会先问这个人要不要出来喝酒，这个人说啊不行，说下一个人，然后出来喝酒，我还不停的说不啦不啦不啦，为什么心情差，非常一个输出的一个人。但是也有近几年学着回报给那些曾经被我暴虐的朋友，真是要多倾听一下。 我觉得我们对好朋友的标准有点太高了，好像就是那种要百分之百为我们自己付出的才能被称之为好的朋友。但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可能都会有点像是我们这样的状态，不管是在感情生活里还是友谊里面，我觉得大家都会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更高的位置，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其实 对，可能就现在同理心比以前稍微强一点，以前就完全活在自己的情感世界，就天要塌起来只有自己， 所以其实才需要成为局王，因为身边的朋友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 对，就有的朋友已经就是接受不了每天跟我出去然后要换整理， 只有像我们这样同样自私的人才会和徐徐维持这么多年的友情。 真的就非常夸张。 今天想要聊的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能够交到更多的朋友呢？因为前面我觉得我们讲了很多都是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需要什么样的朋友，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在交朋友中的一些原则也好，或者是底线也好。那回到最终我想要做这个话题的初衷，就是现在交朋友真的太难了，对于这种社交力又是仅仅及格的这种工作又很忙的社畜来说，怎么样的途径或者方法能够让我们更有效的交到更多的朋友呢？请三里屯局王，现在的加拿大局王，给我们分享一下一些成功案例。 还是从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出发，还是要做一些自己觉得会对自己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你喜欢爬山啊，你就去参加一些爬山的当地的活动，然后在从中如果能交朋友就是一个收获，没有的话你也享受了至少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首先先学会跟自己做朋友吧，如果你可以跟自己做很好的朋友之后，你也不会需要再有这种交朋友的焦虑和交朋友的压力了。很多时候其实自己的独处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个部分。那除此之外，如果还想去认识身边的人的话，我就觉得可以从朋友的朋友先开始，就找一些真的就志同道合，然后三观比较一致，然后生活圈层又比较接近的一些人开始，然后我觉得这样会碰壁的几率会小一点。因为我之前也尝试过用奇怪的 dating app 去交朋友，我就会觉得那种友谊真的就是非常一次性的友谊，你后来会发现你跟这个人其实还是有很远的距离，因为你们生活的圈层不一样，背景不一样，就几乎没有一样的东西，那这种就是也是无效的社交。来，最没朋友但是首先嫁掉的连老师分享一下